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正是三伏的中伏，天气非常的闷热。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空气非常潮湿的一天。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把它叫做桑拿天。三伏天的伏是指呢伏邪，即所谓的六邪中的暑邪。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三伏。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今天已经进入了中伏，这是三伏中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的农历当中，三伏指的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个时天，被称为头伏、中伏和末伏。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中伏，进入到了，我们用的动词是 enter， 这个词不难， enter E-N-T-E-R。 China now has entered 中伏 the second period of 三伏，我们用的是 period， second period of 三伏。 In Chinese lunar calendar， 这我们讲过中国的农历当中我们用的是呢 lunar 这个词， L-U-N-A-R， lunar calendar。 三伏 refer to the three 10-day periods， 指的是呢三个十天，一伏呢是十天，三伏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That are the hottest days of the year， 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一个阶段，which called 头伏、中伏 and 末伏。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三伏呢，一般呢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之间。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如何来过三伏天。三伏 is between mid-July to mid-August， 中呢用的是 mid， mid 这个词等于这个 middle， 中间，七月的中间和八月的中间，叫七月的中旬和八月的中旬。 Let's take a look at Chinese traditional way of spending the dark day of summer。在这一段我们出现了三伏的另外的一个英文翻译。刚才呢我们用的汉语拼音三伏来翻译这个三伏天，还有一个英文的方法来翻译这个三伏天，叫 dark days of summer， dark D-O-G 狗加这个 day 呢这个日子 of summer。 那么大家呢不要把它翻译成这个狗的一个天狗的一个日子， dark days of summer， 翻译成中文呢是指三伏天。三伏贴是用了传统的中药制成的一个贴片，人们相信在最热的夏天贴三伏贴对咳嗽、哮喘和关节炎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属于呢冬病夏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三伏贴三伏贴一个呢用汉语拼音来翻译，另外呢叫三伏 medical patch，P-A-T-C-H patch P-A-T-C-H， 这词呢原来是指呢我们是一个贴片贴在一个东西的上面，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指我们衣服如果破了的话呢缝的这个补丁，也用这个 patch 这个词。这里面呢是指那个三伏贴 is a bandage ma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那么用的呢是我们说传统的一个中药 herbal H-E-R-B-A-L herbal。 People believe receiving 三伏贴 during the hottest summer day is effective。 那么人们认为呢在三伏贴贴这个三伏贴对于我们治疗一些病呢是特别的有效。看看下面的几个病一个是我们的 cough C-O-U-G-H， 第二个呢是指这个哮喘这个 asthmaASTHMA， 关节炎 arthritis is a solution for winter ills in summer， 那么属于呢冬病夏治，英文呢翻译成 solution for Winter Ills， 这里面这个 ill 呢是一个名词，后面加一个 s， 表示呢各种各样的病。今天我们讲到了三个病啊，因此呢在 ill 后面加了一个复数的形式 Winter Ills in Summer。 中医认为身体的阴阳平衡对于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三伏贴中还有一种自然界中属热的一种药，当敷在穴位时呢通常在背部和颈部，他们呢会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这个阳气，基于我们讲过哈，不难 be based on 前面这个疗法叫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is based on the TCM principle of yin and yang。 TCM 我们在很早一期哈讲中医的时候呢讲过，这个 TCM 是指我们的中医，叫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有的时候为了方便直接用它的缩写叫 TCM 表示中医。后面讲到了一个原理 TCM principle， 原理 of 阴和阳哈，中医的阴和阳用我们汉语拼音阴和阳就可以了， which believe that the balance of both elements， 我们认为哈身体里面阴和阳的这个平衡 balance of both element， 这里面讲到这个 element 是指我们身体里面阴和阳两个元素哈。element in the body is important for good health， 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三伏贴 contain a paste of herbs， 它包含了一些中药哈，中草药 that are hot in nature， 自然界中它属热，身体能够发热 hot in nature， when applied toacupuncture points， 敷在穴位的时候，这个敷这个词我们看一看用的是哪个词呢，是 apply， apply 这个词哈。比如说我们身体受伤了，我们需要敷一些东西，用这个词 apply。 另外呢 apply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我们在洗完脸之后在脸上抹一些化妆品，也用这个词 apply some cosmetics or apply some lotion 或是 cream 啊，所以这个词 apply apply 除了表示申请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呢，它表示说使用或用某一个东西的意思，而后面跟的是 acupuncture point，针灸的一个点，针灸点就是指我们的穴位。我们把这个针灸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针灸 point， usually on the back and the neck 啊，一般是指我们的背部和我们的颈部。 they replenish the yang element， 那么呢会补充我们的阳气，用的 replenish R-E-P-L-E-N-I-S-H provide 提供 supply 的意思哈，因此呢这个 replenish 这个词完全也可以用这个 supply 这个词来替换一下。除了贴这个三伏贴，在三伏当中我们还有一些饮食的习惯，我们比如说头伏要吃饺子哈，这是我们大家一个老理儿。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叫 eating 头伏 dumpling。好，那么看一下 when the dog day come， 哎，又用到了英文的这个三伏哈 ，dog 跟狗相关的这个日子哈 ，when the dog days come， people tend to lose their appetites， 人呢往往呢这个胃口不好，我们用一个英文单词来翻译叫做 lose appetite， 失去了自己的胃口啊，表示没有胃口。那么这个胃口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appetite， appetite。有好的胃口呢是 have a very good appetite， lose appetite 也可以指一个东西，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东西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受，那么你的身体呢会产生一定的反应，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呢就会被影响了。我们用一个词叫 ruin your appetite， R-U-I-N 表示呢把你的胃口啊给弄坏了，给毁掉了。后面如果说对什么什么东西有胃口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介词 appetite for something。 And dumpling can refresh people's feeling towards food， 人们在三伏天为什么说愿意吃饺子，因为吃饺子的话呢可以让人们对食物产生一个新的感觉哈，比如说哎，原来呢对食物没有兴趣，看到饺子之后呢让我们的食欲呢能够大振，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吃饺子对于我们的胃口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那么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呢在三伏的第一天吃饺子是一种传统，因此呢有一句话叫做头伏饺子。 It's a tradition to have dumpling on the first day of 三伏. The dumpling have been given a special name, 头伏 dumpling, 头伏的饺子。那么讲完了头伏，看一看二伏。中伏我们吃什么东西呢？吃面条。三伏的第二阶段是二伏，人们习惯吃面条，因为可以帮助人们排除身体的汗和排除那种湿气和热气。各地的一些老字号的面馆在这一期间会增加面条的供应，同时呢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The second phase of 三伏 is traditionally a time for noodles. 第二个阶段哈，我们用的是 phasePHASE, 完全也可以用这个 period, 没有关系哈，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习惯呢选择这个阶段这个词哈。 Phase or period is traditionally a time for noodles, 是吃面条的时间 because it is believed to help people sweat.吃面呢，我们知道呢，往往呢会满头大汗。有的人呢，在喜欢吃一些比较辛辣的东西，比如说吃一些蒜呢和这个葱等等。那么让人们呢能够流汗，同时呢，流汗的作用能够 relieve internal heat, 帮助我们排出这些热的湿气。看一下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热呀，其实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英文单词 heat, H-E-A-T, 体热哈，身体内的热叫 internal heat, I-N-T-E-R-N-A-L, internal heat。前面这个动词呢用的是 relieve, 表示能够缓解，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轻松一些，用的是 relieve, R-E-L-I-E-V-E, 所以合到一起呢翻译成中文叫做排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气和湿气， relieve internal heat. Some time honored noodle restaurant.那么一些老字号，我们看一些商家这个牌匾呢会用这个词，一个传统的老字号，比如说像这个稻香村啊等等，英文翻译是 time honored restaurant, time 时间加这个 honor 荣誉啊，但是呢荣誉后面这个词呢需要加 ed 哈。 Time honored noodle restaurant around China have increased their supply, 增加了面条的供应的数量，同时呢又推出新的产品 launch new products, launch new products, 这个词我们讲过 launch, L-A-U-N-C-H, 表示说能够呢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阶段。讲完了头伏，讲完了二伏，那么末伏我们吃什么东西呢？当末伏来的时候天气转凉，特别呢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人习惯吃鸡蛋饼。When 末伏 comes, the weather turns cool,天气呢渐渐凉了下来。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North China, eat the Chinese egg pancake, 鸡蛋饼哈 pancake 啊，不同的地区呢这个烙的一个饼里面可能加的料呢可能也有所不同。讲完了吃，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何在三伏天让我们能够静下来哈，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心静自然凉，在三伏天人们可以通过练习瑜伽或者呢太极来放松。正如一句中国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 During 三伏 you can practice yoga or tai chi to get relaxed. Practice yoga, 啊，一个呢是瑜伽 yoga, Y-O-G-A, 太极啊，太极的拼写是 T-A-I-C-H-I, 叫 tai chi, 目的呢是 get relaxed, 能够呢放松下来。As the Chinese old saying goes, 我们有一句老话哈，用的是 saying goes, saying goes, 就像一句哈我们老话那么说哈，那么走哈，用的是 go 这个词，但是呢不要翻译成走，而翻译成说。 So as long as one keeps calm, 一个人能够保持冷静， one doesn't feel the heat so much, 人呢就不会感觉到过多的这个热。那么合到一起呢用一句话非常的简洁，叫心静自然凉。 So long as one keeps calm, one doesn't feel the heat too much.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 now has entered 中伏, the second period of 三伏. In Chinese lunar calendar, 三伏 refers to the 3 10-day period that are the hottest day of the year,which are called 头伏、中伏 and 末伏。三伏 is between mid-July to mid-August.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way of spending the dark days of summer. 三伏贴 or 三伏 medical patch is a bandage ma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eople believe that receiving 三伏贴 during the hot summer days is effective for cough, asthma, and arthritis. It is a solution for winter ills in summer.The treatment is based on the TCM principle of yin and yang, which believes the balance of both elements in the body is important for good health. 三伏贴 contain a paste of herb that are hot in nature. When people apply two acupuncture points, usually on the back and the neck, they replenish the yang element. When a dark day comes, people tend to lose their appetites.And dumpling can refresh people's feeling towards food. In many parts of China, it is a tradition to have a dumpling on the first day of 三伏. The dumpling have been given a special name, tofu dumpling. The second phase of 三伏 is traditionally a time for noodles because it is believed to help people sweat and relieve internal heat.Some time-honored noodle restaurants around China have increased their supply and launched new products. When Muofu comes, the weather turns cool.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North China, eat the Chinese egg pancake. During 三伏, you can practice yoga or tai chi to get relaxed. As the Chinese old saying goes, so long as one keeps calm, one doesn't feel the heat so much.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Little Witch Goes to School 第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nother story all aboutThe Little Witch. Ooh,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 Little Witch is going to do today? If you're ready then,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is Little Witch Goes to School. Little Witch was so sorry that school was over.She began to cry. Don't worry, said Miss Brooks. You can come back tomorrow. Little Witch stopped crying. I forgot about tomorrow. I feel much better now. Goodbye, everybody. Wait, cried Cherry. You promised us a ride. Oops, you're right, said Little Witch. But first, we need an extra long broomstick. Little Witch said, Roomy, broomy, stringy cheese. I need a 10-foot broomstick, please. In a flash, she was holding the longest broomstick ever. Hold on, said Little Witch. Now we need a flying spell, said Little Witch.She said, Twinkle, tinkle, Frenchy fry. Now we're flying in the sky. Ooh, it's such a big broomstick. It must be really fun. With a loud whoosh, they took off. They flew over towns and around tall buildings. They flew over the ocean. They flew all the way to Paris.And then they flew over and under London Bridge. At last, thump, they landed in front of Little Witch's house. There was Mother Witch waiting on the porch. Who are all these children? Said Mother Witch. These are my friends from school, said Little Witch. I told you not to make any. Screamed Mother Witch. Send them home and go to bed. Little Witch said a spell. Snuggly wuggly, sleepy heads, sat my friends into their beds. Her friends were gone. Little Witch felt very sad. Mother Witch came into Little Witch's room. Little Witch hid under the covers. You broke your promise, said Mother Witch. I know, said Little Witch. It's bad to break a promise, said Mother Witch. I know, said Little Witch. Then Mother Witch smiled and said, You see, you were bad after all. I'm proud of you, Little Witch. Ooh, good. Ding, ding. Mother Witch hugged Little Witch. Good night, said Mother Witch. I hope you have lots of bad dreams. But Little Witch had good dreams all night about her wonderful day at school. Oh, so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Little Witch got her wish. She got to have a great day at school. But now, let's learn some key words. We have 10 words, so first, listen, and then copy me. Board. Board. Complain. Complain. Junk. Junk.Deal. Deal. Learn. Learn. Real. Real. Relieve. Relieve. Or relief. Cubby.Art. Art. Recess. Recess. Okay, good. That's our 10 words. Now let's learn the phrases or sentences. Ding, ding. First, listen and then copy me.I miss my friends. I miss my friends. Maybe you can help. Maybe you can help. We have a new student today. We have a new student today.You broke your promise. You broke your promise. 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 Okay, fantastic. That's it for today's story. I hope you enjoyed it.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Peter 老师在这里啊，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Yankee Doodle, keep it up, Yankee Doodle.